永远拥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拥护党的领导，将主体革命事业完成到底的誓师大会13号在白头山密营举行。参加大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、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、党武装力量、内阁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干部、人民军官兵、216师指挥员、突击队员、两江岛和三池渊郡的干部、有功者。会上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武秀勇同志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、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、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作讲话，表示决心。接着，有庆祝的礼花升上了革命圣地的天空。